脚下面，路在堵着，雨后的阳光散落，人们都出来了，执着的迷惘的文艺青年很多，如果我无聊了就会来这里坐坐，我是个沉默不语的靠着墙壁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些倦意了就让我在这里 来自于 Ed Sheeran 和 Beyonce 的合作 Perfect。 5月1号星期二下午的3:09，正在直播的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来意，我现在在的这个建外大街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楼层比较矮，所以这个地方眺望不到歌里面唱的说到的鼓楼，但鼓楼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在十几年前我刚毕业来到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他会在晚上有空的时候带着我去鼓楼附近转一转，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什刹海的荷花池边上坐一坐，然后那时候就听听酒吧里面传出来的乐队的歌声，看看乐队的表演，觉得是生活当中很惬意的一个画面。同时呢在什刹海那个地方也经常会看到身边南来北往的和我一样初来乍到但是很想留在北京，想在这里奋斗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人。我想刚才我讲的这个画面可能你也似曾相识。赵雷的这首鼓楼可能真的会让第一次来到北京第一次来首都看看的年轻的小伙伴们，又或者是年长一些的外地朋友们，可能会想说然后这3天假期当中，北京这次的旅行目的地里面虽然没有安排鼓楼这一项， 但是因为恰好在车里面听到了这首歌，此时此刻很想去鼓楼看一看，赶快跟司机师傅说一声目的地改变了，要去鼓楼看看。和你一起唱，欢迎来到音乐当中。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也是劳动节的正日子，所以电波里面带要问候一下所有平日里面工作十分辛劳的朋友们，希望你们的假期过得都还算愉快。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喜欢唱歌的人可能早就已经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面安装了唱歌的软件 APP， 而且唱歌呢不再是非要跑到 KTV 里面把它弄得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很开心，所以日常当中有空的话也可以录制下来自己的歌声，保留下来有空放给自己听。 是真也不一定会得分，会得分也不保证就有可能，反正不一定没票根没剧本也就成分，对称不对称，对等不对等，没天分有戏份气氛会冷，你要的是发问还是要下问，别说有可能好想说啊，谁要成分

老实说，在平常工作日的直播当中，我很少会放 Donna Summer 的歌，只有当假日出现的时候，他才会跟着一起出现。Donna Summer 带来这首 Hot Stuff， 也看到了微信平台发来照片的科学家 Lynn。我觉得每一个喜欢用丝巾来装饰自己的女孩都是 Hot Stuff， Hot Girl。也把刚才这首歌带给你，希望刚才复古的 Disco 可能会让你在返程的堵车的大军当中没有那么糟心了啊！我估计这个时候从城外往城里走的路，我就是几条高速公路，可能会相对来说车多了一些，而且好像有些地方也开始下雨了，对吗？把这首歌带给更多在返程路上的人。 走在半空中，要人命的风就快要把我坠落，你在哪一头说你不爱我，我挂在风里颤抖，风吹痛我双眼，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你满不在乎，你爱不爱我会决定我下一步，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我的人不害怕牺牲，只求你一句爱我，往前是解脱，后退是自由，我应不应该回头，吹痛我双眼，我看不清楚，我平衡不了躲在我心里的苦，我要给你幸福，你满不在乎，是冷漠，后退是寂寞，干脆我坠落，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 这个版本的走钢索的人来自于刘美君，我是希望呢，在堵车大军当中的你呢，可以心情稍微的舒缓一些，而同时在下午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想要跟大家交流的话，可以找到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选择给我留言。好了，我们稍后下半时段见了。 固执的七十一吻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在争吵啊，

好胜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孩子前进的动力，但好胜心过强也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难题。担心孩子在遇到挫折时难以面对，又担心孩子没有明确的胜负观。超人妈妈贾静雯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恰当的时机给孩子最好的鼓励，让孩子要学会享受过程，也学会为别人的成功而高兴。继续来关注全国首档网络亲宠竞技真人秀《战斗吧萌犬》，今天在腾讯视频正式上线。整期节目一共12期，每期设置一条独一无二的专属赛道，供狗狗们竞技奔跑。单期节目冠军可进入后续赛段。节目重在挖掘普通百姓与狗之间或感人或有趣的故事，去探索现代人全新的生活方式。据悉，每期节目还会邀请一位爱犬明星携萌犬共同来参加比赛，田亮、胡可、大佐等都在邀约的名单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嗨，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带一向还在五一假期当中加班的朋友问上一声辛苦了。这档说，作为一个设计师，经常会遇到没有灵感的时刻，但还好音乐总能够带来不同的感受。虽然设计这份工作很辛苦，经常会加班有熬夜，但是依然能够从职业当中领悟到自己的快乐。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冬，暗淡过眼眸，转身回首，要随你漂流，探留着 孙大英的歌夜光。可能这两天去电影院看了幕后玩家的观众应该会在起身离开座位走出影厅的时刻在片尾听到那英熟悉的声音和这首作为电影主题曲的新歌。其实我本来是要再看一遍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的，但是因为当时我跟售票员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的叙述可能产生一些小小的失误，我说成了幕后玩家，结果是误打误撞看了徐峥的这部新片。那既来之则安之嘛，结果发现电影里面换了发型长了头发的徐峥没有那么搞笑了，而且变成了商业精英，整个影片当中全程严肃脸，悬疑片哈，所以整个影片的色调和感觉气氛可能会像很多抱着去看喜剧片的观众可能会跟你的想法大相径庭，而且我觉得整个悬疑片的感受可能会对胆小症患者来说可能不算太友好。好了，下午的时候不剧透了哈，3:39，万一今晚你打算要去看这部电影呢，是吧？不要影响你的睡眠，也不要影响你明天的工作。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尽管说这个五一劳动节你没有在上班，但是有人在加班。加班朋友，劳动者最光荣。 就独自站在我和你相遇的地点，我摸不出回忆里你迷人笑脸，说过的话全都让我失眠。这样的形容是否贴切？在抽屉里慢慢写给你的卡片，我和我自己没有勇气选择直接。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我一定改变那天。说不出口，我可能还不够幽默，牵你的手，我担心我的手很多，都不舍得给你所有，但伤疤还是不够。那一天说不出口，难道最后聚散人中，我相信还有一天会在你身边，在你点头。小小星星站到镜子面前，手忙脚乱地搭上黑色领带的结，要说的话全都让我失眠。这样的心是不贴切，在抽屉里小小定制好的心愿，我告诉自己要有勇气选择直接、如果有能力能够改变一切，我决定改变今天。说不出口，我可能还不够幽默，牵你的手，我担心我的手很多，都不舍得给你所有，但伤疤还是不够。那一天说不出口，难道最后聚散人中，我相信还有一天会在你身边，在你点头。一天说不出口，我可能还不够幽默，牵你的手，我担心我的手很多，多么舍得给你所有，但身旁还是不够。那一天说不出口，难道之后聚散人中，我相信就在这一天跪在你面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繁星万物朦胧，你破涕微笑就像那冰雪消融，回忆荡漾心中，当一个人流浪了太久，当一把伞为你撑起万里晴空，回首只为这一次重逢，幸福不再懵懂。看过了一篇两篇三篇，雪花落下屋檐都不见，听过了一句两句三句，反复 这首《暖春》，你说外面的这场雨现在还算得上是春雨吗？就当它是好了哈。反正我印象里面，基本上每次过完了五一小长假，春天也差不多过完了，夏天就来了。所以一年当中最热情的一个季节马上要到了，可能你喜欢的空调、风扇、冰糕、冷饮、小啤酒、烧烤也都跟着来了。五一的假期就要结束了，希望这个假期你过得还算愉快，也希望你也可以有很充足的体能和精神状态，准备投入到五月的工作当中。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也要再次感谢一下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戴姨互动，还要给戴姨留言的诸位听友们，再次祝愿你们五一节快乐。把这首歌的时间交给施文斌，蓝色假期，我们明天下午直播见了，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拜拜。 晒很香，